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 系你好，你今日 冇去过启德邮轮码头咧？其实我都几年前去过， 我几年前都去过一次，因为去嗰啲叫做冇即系唔需要出境嗰啲游咧，公海游 哦都好好、啊，都搞旺、 啊、 搞旺下个经济， 因为太闷啦，嗰、那个日疫情之间 系嗰阵我都几年前啦、打下卡咁样，其实几舒服嘅。不过如果多啲人都会，就算唔系外国旅客啊，即系唔系旅客喺嗰度搞旺个场都应该几好嘅、因为大家就系讲紧啊嘛，即系之前咧就系有啲旅客啦，系咪？即系嚟到香港啦，去到个码头，哇，出去好似。交通方面都唔係話太上進喎，咁啦，咁跟住政府梗係做嘢啦，係嘛？依家要快啲做嘢噶嘛，咁都開過兩次噶，有第二次跨部門會議嘅，商討啲乜嘢咧？今個禮拜六又係有少少好嘅挑戰喎，係咪楊立門？ 係啊，因為禮拜六咧有一架超級大嘅即係遊輪啦，海洋光寶號會嚟，咁有成4500名旅客嘅嚇，咁啊當然佢有部分係即係唔會即刻即係出落船啦，或者落咗船唔會話同你爭的士或者巴士嘅。即係都係遊輪公司咧，係安排咗啲嘅旅程俾佢哋去，咁但係都有成3000幾人，你要處理佢啲交通。 係啦、啊，咁即係當然啦。如果有啲佢唔係好急嘅，你啱啱落船嘅，不如睇下我哋淨係喺個遊輪碼頭嗰度附近有啲咩睇咧咁。嗱，如果聽眾好似我同楊立門咁，都有一段時間冇去，其實都可以考慮一下，因為咧依家主辦單位咧香港遊輪及遊艇業協會啊，其實就諗一啲新遊嘅，咁咧就係諗住喺呢個。啟德郵輪碼頭嗰度咧，咁大約有5000尺嘅地方，咁就搞一個咧香港手信市集售賣紀念品，咁最少有超過20個本地品牌加入噶啦，即係詳情可以睇佢哋嘅網頁啦，咁啦，咁佢哋就話希望能夠將個市集咧打造成一個迷你香港咁，聽落去你覺得會唔會都一個新嘅嘗試呢？ 咁咩都可以試下嘅嚇，不過有個咁嘅市集，佢都要搞清楚去嗰啲人係啲咩人咯。 係啦，包括咗就係會唔會係落船即刻，我好想離開嗰個碼頭去出去睇下其他嘅地方，還是唔好，我喺度打下交子。有啲人特登去嗰度咁，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邮轮码头同机场有啲唔同，因为机场咧就我谂啲人系会入去比较耐嘅时间，因为你登机之前要成2个钟头去到，咁你有时间去买嘢嘅，咁但系就邮轮码头佢停得嗰10多个钟啦，即系好少话过夜嘅，好多时都系停10多个钟，咁即系你可以俾佢买几多嘢咧咁样吓，即系同埋你喺嗰度整一个咁样嘅即系市集，成个启德码头嗰个营运模式究竟系长远嚟讲系点样嘅咧？抑或系一忽忽嗱，你整一个咩，我又整另外啲设施，有一阵有个唔知咩 lego 喺度，咁究竟系个码头竟系服务啲旅客去登船落船啦，抑或系变成一种嘅即系集大成嘅一个即系好似大商场咁样咧吓？即系我咁政府系想点嘅？其实唔系好清楚我哋都 嗱咁嘅，因为之前亦都有人投诉嘛，就系觉得邮轮码头嗰个商场十室九空啊，好似死城咁。咁有啲店铺负责人就批评过商场指示又不足。唔能夠吸引旅客嚟啦，跟住咧小到便利店又冇啊，對於旅客同商場職員都唔方便，咁所以咪諗啲新橋咯。 係啊，係咁，但係都要睇下長遠嚟講，係唔係想將即係嗰個碼頭係變成一個零售消費嘅地點咧？嚇，呢一個我諗大家都要即係要留意一下嘅，我覺得。 係，咁我諗可能好多聽眾咧，本身佢自己都久唔久會去，或者你都有啲經驗，你都有啲睇法咧，歡迎可以打嚟咧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嗱，香港都有啲人唔好似我哋咁几年先去一次嘅，可能对上呢几个月都去过嘅，有啲嘅形容嘅，譬如有啲记者都有讲过嘅，佢视察过咧启德邮轮码头嘅出口商列嘅商场，而家大家幻想一下先，分成左右两边，咁啊形容就系好静啊，好静，其中一边就3层。 第一層咧，原本有好多免税店就方便下旅客啊。疫情之後結完業之後就未開翻啦，又或者已經退咗租啦咁樣。好啦，第二層咧，依家有啲鋪頭就裝修緊，準備開業。第三層就封咗，冇得前往嘅。咁好似你話齋，係咪 pick 一個五千尺？我就覺得都叫做試一試。 係 啦，如果你突然之間全部搞翻曬咧，又唔係真係都唔知個人流係點嘅，可能就係個喺啟德郵輪碼頭最緊要就出咗去市區先咁樣。咁所以咧，政府都有決心去諗一啲嘢做嘅咁樣啦。咁頭先所講啦，由呢個政務司司長咧、副司長啊蔡永慶咧，係佢搞咗個第二次跨部門會議商討方案嘅時候，包括俾人鬧得之前都鬧得比較徹底嘅啦，就係講嗰啲交通安排好唔理想咁樣。咁所以咧，依家佢要疏導緊啲旅客咧，就將會開設兩條巴士特別路線，咁就來往尖沙咀同埋港鐵觀塘站。咁啊，特别巴士服务咧，每半个钟头可以应付900人次嘅，咁啊，确保旅客咧有满意嘅旅游体验啦。咁当然啦，咁有冇免费接驳车噶？有嘅。嗱，除咗公共巴士服务咧，佢仲有一啲免费嘅接驳车嘅。咁啊，希望可以疏导到啲人啦。有三条免费穿梭巴士线。跟住咧就有兩條特別巴士路線，仲有繼續向的士大佬同埋咧 Madam 咧就派發咧50元嘅石油氣優惠券，派到幾時唔知道，但係至少都繼續做緊咁樣。聽落去都有做到諗緊嘅，諗緧試緊嘅，係嘛？即係我諗呢個挑戰係。以往大家真係冇諗過，係嘛？ 因為冇諗過啦嚇。咁但係但係政府知道嗰隻船係會泊嚟香港嘅，即係佢都可以咁快呢幾日就可以搞掂呢啲咁樣嘅惡新嘅服務啦。咁點解唔早一個禮拜諗咧？呢啲嘢呢個即係我諗好多香港人都即係會喺度咁樣講咯嚇。咁但係估唔論點都好啦，就發生咗啦，即係嗰件事。咁跟住嗰個新嘅服務咧，似乎嘅反應都唔錯嘅，即係訪問翻啲跟住嚟嗰啲旅客咧，佢話啊都唔係等好耐。咁樣，咁同埋都有因為尋日都有另外一隻遊輪咧，係名勝世界二號咧，咁啊嚟到，咁啊細少少嘅嗰只遊輪，咁但係都係人哋話都可以作為即係嚟緊呢個禮拜六嗰只大遊船嚟嘅一次嘅預演咁講嚇。咁尋日似乎嗰個情況咧係令人滿意嘅，咁所以有理由相信咧，即係你嚟緊禮拜六咧都唔會差到去邊。不過咧就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啦，因為人的確。非常之多，咁但係當然啦，就遊輪本身即係都要係去安排，同埋個碼頭本身都要安排裏邊嘅旅客落船嘅時候咧，都係有序咁樣落咯，即係分批咁樣落，令到即係嗰啲巴士啊、小巴啊、的士啊都可以係真係吸納到呢啲逐漸出嚟嘅旅客咯。 係，咁政府都有發新聞稿嘅，即係都有詳細講咧，即係審視咗之前遊輪嘅行程啦，咁就已經諗咗一系列嘅疏導措施。雖然即係快慢呢啲大家都自有評論啦，係嘛？不如講佢哋做過啲乜咁啦。咁佢哋開咗啲跨部門會議咧，都有講住為著星期六嗰個海洋光譜號啊。再到嚟香港咧，就制定咗應對預案嘅啦。咁當然啦，我哋就會諗係咪以後有一架大船，佢又會開始會。其實政府就應該唔會次次為咗一啲遊輪嚟開會嘅，應該係一個長遠嘅嘛，係咪？嗱，咁提提大家啦，好似頭先楊立門講咧。星期六是人家船上有4900旅客訪港，不過呢其中有1100人是會參與由郵輪公司安排的岸上行程的，剩下那3400人呢就自己會利用公共交通去不同的目的地觀光的了，即其實現在那個考驗呢就是那3400人，首先你怎樣疏導他，是不是跟住他一落嚟是已經唔會係死場噶啦，即係根據依家嘅講法就係我有個5000尺辟咗嘛，即係會唔會嚟到至少你唔係熄曬燈咁樣咧？不如我哋揾啲業內人士傾下，睇下佢哋覺得呢個安排收唔收貨先，係嘛？香港郵輪及郵艇業協會營運總監阿楊子晴，阿楊生你好。 我是女士啊， 哎呀，女士啊，杨小姐你好，系啦，嗱，听落去你哋好多新游嘅，咁当然啦，大家都谂，如果你嗰度搞个5000尺，其实啲人落船会急急脚走，嗱，我哋有啲人当然又有啲店铺负责人之前就讲啦，咁呢度死成咁，个目的系咪希望搞翻旺个场先咧？首先，仲啱。 哦，其实喺个案做一个市集嘅时候咧，就本身之前系已经有个 planning 去做噶啦。咁就而家目前嚟講呢，我哋 pick 咗一個市集出嚟個目標呢，其實我哋都係想針對返遊輪嘅客人嚟到香港嘅時候呢， 係啊，咁就去做翻香港品牌方面推廣。因為其實咧，如果講話免税店嘅一啲嘅品牌咧，以前咧啊，好耐以前啦，咁就上一手又做過啦。但係遊輪上面亦都有免税店、免税品牌嘅，即係一啲嘅國際品牌。咁所以今次其實咧多咗一個空間咧。我哋知道咧，遊輪嘅嗰個客人咧嗰個動向咧，佢哋亦都會有出團啦等等。其實朝頭早咧，佢落船嘅時候咧，我哋冇期望客人係會過嚟買嘢噶。佢我哋係會做翻一個嘅宣傳，就話翻俾你聽，我哋呢邊係有香港嘅 souvenir shop 同埋一啲嘅市集。咁但係佢出完團翻嚟嘅時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嘅即叫做 last minute shopping 啦嘛，因為佢哋手頭上或者係個銀包入面會有幾百蚊啊，甚至乎係過千蚊啊，甚至啲港紙嘅嘢，下一站就未必有用。咁啊，呢個時間我哋就爭取咯。喺過往我哋以前做 pop up 多咧，我哋都覺得嗰個經驗咧都係下晝到咧，就先至啲客人翻嚟嘅時候就開始要將佢嘅港紙要兑換啦，或者要上港紙要買嘢啦。就好似我哋去日本旅行，去到 last minute 點都要買少少。 你幫佢清袋啦，嗬？ 是啊，留翻港紙喺香港。 系 系啦，嗱，咁咧，我見到你哋咧都有講到嘅，有好多品牌開始加入啦，賣嗰啲咧都譬如預先包裝嘅點心啊、餅啊、花茶啊咁，係咪就係諗住細細件、細細件嗰啲，希望就係、是有啲本地特色嘅手信，等佢哋就剩翻嘅錢就可以花埋佢咁樣，個策略係咪都係咁啊？ 係嘅。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本身有好多啲香港，例如得到好多認證嘅品牌，例如佢本身係寫住 Made in Hong Kong 咧，其實喺外國人嚟講咧，好矜貴嘅。即係香港嘅品牌，你知道咧，對於外國人嚟講係一個信心嘅保證。咁當然咧，亦都會香港咧，即係經歷過一個疫情嘅期間咧，我哋亦都好多本土嘅一啲研發機構咧，有好多例如天然草本方面嘅一啲嘅消毒用品啊、個人用品啊，其實過往有很多客人其實佢都過嚟咧，都係個其中嘅選擇之一。所以我哋唔係做好多嗰啲叫做好國際性嘅品牌，我哋呢個人係應該冇添，但係我哋就維持翻好多中小企，甚至乎係本土方面嘅即係出產嘅品牌咧。去針對翻國際嘅遊客。 其實阿楊小姐啊，你一個市集咧，我覺得都可以試一下啦，個意念都幾新啦。咁但係你哋嘅客路咧，真係完全都係遊輪嘅客人，或者佢哋加埋佢有一部分嘅員工，可能都會出嚟買嘢啦嚇。咁即係話，如果冇船泊嗰日咧，你根本係冇可能。即係有生意咯，即係你香港一般嘅普通嘅市民，又點會專登走去嗰度買香港嗰啲即係特產咧？係嘛？咁、你哋係咪咁樣打過嗰個船盤？即係你預咗你係咁多班遊輪嚟泊香港啦，今年好似有一百幾個遊輪嚟香港啦。咁即係餘下嗰啲日子咧，就真係冇生意噶咯喎。就算有生意都好，嗰日泊嚟嗰日咧。都是他们真的出晒去返返嚟嗰剩返嗰少少时间上返船之前嗰少少时间先至可以去买嘢嘅咗，系咪？ 这个呢是其中之一我们考虑过那个元素啦。第二 part 呢就是本身邮轮码头有 AB 区之分的。B 区那边呢其实有很多时你看回新闻，其实他现在目前都做很多旅行团的团餐在这里吃饭。 是啊，团餐。 旅行团方面呢大部分呢我们跟他们夹过呢，其实假日方面呢在邮轮方面呢，其实到呢他们多数的客人就会错开了一些时间，因为邮轮客人到呢就很逼的整个码头。大部分他们的团呢都可能平日即系星期一至五，咁呢个系其中之一，我哋系协调嘅效应啦，就系佢哋本身亦都有，而家目前佢哋都接待，即系每一段时间咧，每一个团餐咧，每一日咧，有时都会有过千人，甚至乎二千人咁样嘅，咁佢大部分咧反映翻就系话，即系食完嘢，大家想行一行，对于内地或者系一啲嘅。大部分咧平日嘅團咧都係啲內地嘅旅客，咁佢哋都係覺得都係想買翻香港嘅一啲嘅手信，即係國際品牌對於內地客人嚟講已經佢哋已經好多選擇噶啦，所以都唔需要喺香港買。咁反而其實佢哋即係覺得香港品牌都係對佢嚟講都係一啲香港嘅信心啦。所以我哋針對翻咧，如果平日嘅話咧，我哋除咗本土方面嘅一啲文創嘅物品有。香港人 幫襯下啦，但係都唔係 focus 嘅。咁啊，亦都係平日亦都會有啲旅行團會過嚟嘅。咁我哋都係成為一個客流之一咯。因為我哋就諗好曬，就大家一齊整體去做好件事。 哦，即係話你呢一個意念唔係即係副司長嗰個統籌小組嗰度生出嚟嘅係嘛？即係你哋本身都已經有咁樣嘅計劃㗎啦。 系啊， 同埋呢个计划系完全冇政府嘅任何资助啊，或者咩嘢嘅系嘛？ 冇啊，你哋好支持下，系啊，多啲支持，系我哋自己处理嘅，呢个系我哋同有好多香港本土嘅一啲嘅商家啦，咁都好品牌咧，都好想咧透过呢个平台，咁啊话翻俾好多邮轮嘅客人知，哦，其实过到嚟嘅时候咧，其实都想了解有啲老字号噶，即系 珠江 啊、太兴啊。 但你话冇资助，但系你个租金系咪有优惠噶？你哋？ 我哋应该疫情期间嘅时候咧，我哋政府都俾咗一啲嘅优惠嘅租金俾我哋，系啊，咁就但系嚟紧咧都会计翻一啲叫做。都係全額噶啦，但如果調轉頭咧，喺碼頭喺呢個環境咧，對於出邊嘅商業嚟講咧，我哋係平啲嘅， 平 啲嘅，係真係平啲嘅，但係都要成本資助，我哋冇得象徵式。 即係個碼頭嘅營運商，即係象徵式收翻，即係俾翻個折扣俾你咁樣啦，係嘛？ 即係俾翻少少嘅 discount 咯，因為其實佢哋都睇個 proposal 嘅時候咧，除咗睇我哋俾得起個一個嘅租金之外咧，咁啊亦都係要講嘅元素，同遊輪啦，同遊客啦，甚至乎一啲香港本身嘅文化有冇關係嘅，因為唔係淨係講如果是这样好像以前的免税店它就晨早就已经可能招揽了很多，但是基于大家对码头方面呢，其实是要针对行业而这一方面的客人呢个特性呢而去佢要不停，即係可能兩三個月就要轉一轉，即係例如哦，法國嘅船過到嚟，我哋要轉下個策略嘅，即係例如宣傳啊、產品方面啊，我哋可能要調一調嘅。咁呢個係因應個客户嚟到嘅時候咧，我哋要調，而唔係話我哋只係一個系統去付銷曬佢所有嘅船，因為唔同世界嘅變緊。 同埋有一樣都想請教嘅，你五千尺嗰個空間舉辦市集咧，咁係由你哋提供一啲貨架啊、場地啊，參與嗰啲商號。就淨係需要提供貨品，就唔需要有人手啊，成咁嗰個拆帳係拆帳一半，提供一啲保證金，定係個安排會係點？點樣吸引到佢哋係不時俾一啲好特色嘅貨你哋呢？ 其實今次咧，我哋都有同一啲本土嘅品牌咧，我哋同佢傾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會有好多疑問嘅，啊啲客流點啊，或者係啲情況又點樣啊，要做到幾多生意額啊等等，咁其實都我哋都拆解，但我哋都同佢講，我話咧，其實要宏觀睇一件事就係、是、今次我哋係第一次咁樣去 crossover 本地品牌啦，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只係做安排拆帳。咁佢哋就唔需要放佢哋嘅職員過嚟，但當然如果佢話佢願意放過嚟，我哋都好 welcome， 係啊，咁就令到佢哋成本減低啦。第三樣嘢咧就係、是、今次呢件事就同佢講翻，其實希望可以透過呢一個嘅平台，我哋希望可以凝聚翻香港嘅本土嘅品牌，而去向國際嘅客人啊，或者係唔同嘅客人咧，去展示翻其實每一個品牌或者每一個文化，其實都需要有一個酝酿期即是霎时间跟我讲话我突然间要搵好多钱，我话我哋都觉得我话未必 guarantee 到，但係佢哋都觉得愿意系一个新嘅尝试。咁所以今次都系大家都好 positive 嘅，即係如果话佢哋好商业去计算，我话我哋都做唔到，我都直接同佢讲我哋做唔到。 嗱游水之人就你当然系会希望个邮轮码头系有其他嘅吸引到香港人去或者游客去嘅一啲地方啦，譬如话头先你讲团餐嘅有好多人啦，咁亦都好似有人喺度做一个譬如运动嘅一个设施啊，咁样有啲人又可能系摆婚宴啊，咁其实你哋有冇同政府倾下，究竟长远嚟讲，政府系想将嗰个码头发展成点咧？嗬？ 我哋有经过，但系我本身自己咧都系做邮轮业嘅，咁我哋唔系净系香港嘅码头啦，嚟新加坡或者系意大利本身嘅码头，我哋都有参与营运。其实码头咧个功能，我哋先回归个基本先，码头功能系泊船， 系啊， 做补给， 系啊，系啊， 佢功能性嘅嘢。但系如果话原来码头系属于香港人其中嘅一个空间嘅话，我香港人可以随时过嚟啦。但系其实喺码头侧边嘅吉地嘅一啲配套系好紧要。 所以呢个会唔会就系今次市集都系其中一个最大挑战

係唔歡迎嘅。另外咧，行路咧，你基本上好難行到去嘅，只要搭車你都冇車去嘅。我唔知將來會點樣。我覺得頭先嗰位女士提嗰個方法係好嘅，但係咧要必須咧要有個重點就係、是。唔能夠淨係招待遊客，必須要打造成一個咧係招呼所有遊客同埋香港人去嘅一個地方。 嗯， 一啲外國經驗就係我去日本咧，或者香港去日本咧，就好中意去啲大嘅歐力咧，就去買好多啲運動用品啊，C 字頭啊、M 字頭啊點樣咧。咁點解香港做唔到咧？香港譬如東涌咁為例咧，其實香港東涌賣嗰啲嘢咧都唔吸引嘅，咁如果咧遊輪碼頭走翻呢條路係唔得嘅，要考慮一下人哋日本嘅經驗， 即係比較多啲不同嘅牌子係嘛，即係多啲嘢揀。 係另外咧，我譬如我哋翻大陸咧，而家大陸咧有一啲好大嘅商場咧，入邊有啲好大嘅一啲嘅超市係 S 字頭嘅，佢賣嘅嘢咧第二度買唔到嘅。曾經何時咧香港有大型嘅超市嘅，但係而家已經係因為租金問題同埋俾。香港嗰兩大隻超市咧就打低咗，咩你咧就唔可以吸引到。如果你能夠嗰度咧係有啲大嘅超級市場咧，香港人咧去嗰度咧可以買嘢啊，又可以消費啊。譬如咧大陸咧，我哋去咗啲商場咧，有間咩雪啊、起咩茶嘅嗰啲地方咧，香港人咧去到咧買完嘢喺嗰度休閒啊，喺嗰度去飲嘢啊、傾偈啊，甚至乎咧睇電影啊。嗱，香港咧油麻地有間電影中心咧就好吸引人去睇嘅。 好啊， 可唔可以嗰度都搞一間咁嘅電影院啊？中立嘅商場去吸引香港人同埋遊客，如果淨係吸引遊輪嘅遊客，係生存唔到嘅。 好啊，唔該曹生，頭先阿楊立梅你都有講到，因為遊輪咧就唔係日日有人嚟噶嘛，係咪日日有船落噶嘛？咁所以點樣諗下吸引啲香港人都係一個要考慮嘅方法嚟嘅。跟住我哋仲有聽眾伍生，伍生你好， 係你好，我最近咧就去過嗰度嘅， 係 咁我發覺咧就第一咧嗰度咧佢附近咧有個幾好嘅水上環境啊，因為佢對住呢個觀塘海濱噶嘛，中間有啲遊艇咁樣，其實咧北角咧就有船去嘅，去觀塘跟住去嗰度，咁但係嗰個禮拜日大概係五六點都去啦，就得幾個人搭啫，就包括我，如果觀塘上船得我啫，咁咧就即係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同埋咧即係你點樣去搞隻船喺嗰度兜，或者係即係欣賞風景啊咁樣咧，我覺得如果係搞得好咧，應該係可以。但不過你話吸引香港人去購物咧？我就有啲懷疑嘅，因為點解咧？香港而家本身你都好多商場啊嘛，即係你哋能夠，即係我哋能夠諗到嘅嘢，咁其實其他商場都可以諗到。咁你香港就得係幾百萬人噶啦，咁你吸引嚟，咁你引人去嗰度，咁其即係其他商場就分薄咗生意。好老實講，我覺得就係咁。咁但係咧，你真係就可以透過啲 event。即係我覺得咧，譬如話你嗰度可以搞單車比賽，即係啟德嗰度咧，即係好大段路咧，其實唔係好多車嘅。咁同埋咧，你搞爆啲即係細型嘅馬拉松啊，咁樣喺星期日或者星期六咧，咁喺嗰度咧就搞咧就可以聚集到一堆人。首先有一堆人可以去先。咁你嗰啲因為佢有兩個 hall 嘅，我記得而家佢即係 departure hall 或者 arrival hall 或者 AB 啊嘛，咁有啲係 cut 咗嘅。因為你根本即係你一個禮拜得幾班船嘅，你要講，咁其實係咪其中有啲殼咧可以收翻嚟用，或者停車場咧甚至可以收翻嚟用？咁咧，我覺得可以咧，即係香港咧好多博物館噶嘛，十幾間，佢一定有啲展品咧，而家咧係冇展覽嘅，擠埋咗嘅。其實每個博物館咧，咁啊分俾一千幾百尺俾佢哋咁樣。 好啊，多謝曬你，伍生。系，多谢晒你，都谂咗好多桥啊， 好多桥啊， 系啦，至少两位咧，但系最近咧都已经有去过嘅。咁当然啦，佢哋自己都有唔同嘅谂法。但系一位咧，头先阿曹生就谂啊东涌，咁当然其实我觉得东涌都吸引嘅，即系你唔系日日去噶嘛，反而啲住系啦，你久唔久去，因为你又唔系谂住买啲。 而家好多人专登去东涌就系行嗰啲 outlet 嘅。 系啦，其实都好多人噶咁啦。咁另一方面咧，头先阿伍生就都有谂啊，好唔好搞下啲唔同类型嘅模。无论是运动项目又好，即目的我相信都是想搞旺个场，不要只是有游轮泊岸的时候，或者有游轮去载客的时候才有人。我们听下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怎么看啦。你好啊，总干事。 系你好啊， 你好。 系啦，嗱，头先都听到啦，香港人都紧张嘅，市民大众都帮手谂下嘅咁样。咁你又点睇咧？即系依家政府又开过啲跨部门会议啦，游轮及游艇协会有啲谂法啦。依家嗰个定位啊，即系其实有啲人都系谂啦，唔系依家突然之间话交通唔好，我哋谂定位噶嘛。其实依家定位配唔配合到我哋成个香港嗰个我哋所谓形象咧，或者我哋吸引嘅客路，希望系想吸引啲乜嘢咧？你点睇啊？ 你意思是那個郵輪碼頭那裡是不 是？是啊，即是配不配合到我們即是怎樣去選好香港故事啊，吸引人來購物啊這樣。 明白，其實老實說郵輪碼頭本身那個地方呢，我覺得就不應該主要來說要吸引遊客，因為遊客在郵輪碼頭即是他落了船之後，我們都希望他去一些其他的我們的景點啊，或者我們其他更加我們真的旅遊熱點呢去看的。咁但是呢，即係頭先嗰位聽眾咧，其實講得都好啱嘅。咁但係咧，你要個交通配套要有設備，即係要完善嘅話，咁你裏邊一定要聚人啦。咁即係你唔會有船到嘅時候先至有人去咁樣，咁就好難會做得好過即係周圍嘅交通配套。咁所以本身咧嗰、那個郵輪碼頭嘅位置嗰度咧係要整旺佢嘅。咁但係咧整旺佢咧，我諗我哋嗰個方向就唔係話要整旺佢嚟吸引遊客。咁就反而咧，系点样去聚翻我哋即系聚翻有人气喺度啊？咁变咗就算平时冇游客嘅话，嗰笪地方咧交通配套咧都会有人去嘅，因为有咁嘅需求。咁即系老实讲，香港都系一个商业社会，你有咁嘅需求咧，就自然有人会做嗰个交通。咁但系你冇嗰个需求咁样，梗系冇人会做咯。咁所以即系我哋觉得，譬如话头先个有听众提议个欧力都系一个即系好嘅方法，但系睇翻香港嘅市民或者有一啲特別嘅或者我哋係叫做咩而家咧亦都好興咧，就好多人咧就係佢係即係特別去收藏某啲嘅自己嘅珍品咁樣樣嘅。咁可以定期咧去做一啲活動咧，就係、是、一啲唔同嘅 topic， 就係話譬如話今次咧就係、是、原來好多人咧都特別去收藏一啲芭比嘅公仔嘅噃，咁樣咁 OK， 今次做一個芭比嘅展啊，大家去 show 啲嘢出嚟。咁我相信即係喺呢啲咁嘅 topic 咧，都應該吸引到我哋自己本身嘅市民。咁最緊要係做旺個場咯。 係嗱咁政府而家就因為嗰次唔係幾好嘅經驗之後，就而家好多新嘅即係交通嘅服務啦嚇。咁你覺得而家你認為而家個情況係咪都有效咧？即係呢啲服務或者嚟緊禮拜六啦，咁你個預期又會係點樣咧？ 嗱，嚟緊禮拜六咧，我哋相信咧係應該即係個情況係應該會可以接受嘅。其實主要原因就係因為我諗。即係而家即係呢個新聞咧，已經即係煲咗咁耐。係 啊， 咁係即係其實全香港都知咧，嚟緊禮拜六有個遊船嚟。我諗即係的士，因為之前點解冇去就係因為唔知啊嘛。咁而家根本就全香港都知啦。咁我又覺得即係。又係咁講啦，即係的士都係一個即係管佢哋都係做生意嘅啫嘛。咁佢如果知道裏面有咁多人喺度等緊，咁佢點會唔入去接客人咧？係咪？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嚟緊個禮拜六咧，係應該會嗰個情況應該係會 OK 嘅。咁亦都當然啦，亦都加咗好多嘅即係有啲嘅公營嘅巴士啦。咁亦都有啲即係一啲係免費嘅 shuttle 啊嗰啲咁樣樣啦。咁所以即係我哋覺得嚟緊星期六嗰個情況會受控嘅，咁但係即係反而我哋睇緊就係話其實長遠係點樣樣咧？即係因為而家煲到咁啊，全世界都知道有呢件事，咁就又加咗航線落去，咁但係長遠係點咧？咁其實長遠嚟講咧，即係我哋都係咁睇啦，即係香港都係一個商業嘅社會嘅，咁其實真係要做旺個場，咁同埋就即係跟住啲交通配套咧，就先至可以係即係 sustain 到，咁同埋另外一樣嘢亦都係話。喺遊船啊，即係遊輪嚟到啦，同埋遊輪碼頭咧，佢哋中間嗰個溝通咧，亦都一定要去做得更加好。咁我哋其實早前都係講過句，其實當遊客係未嚟到香港之前，其實最好就已經幫佢哋，即係已經分流咗個交通啊，或者係預先去，甚至乎喺船上邊佢已經可以即係買定飛啊咁樣啦。咁當然咧，我哋知道而家其實上次都係嘅，有啲佢哋坐巴士咧。要拍嗰個信用卡，咁但係其實拍信用卡第一個時間冇我哋拍八達通咁快噶嘛，咁同埋第二就係、是可能即係細路仔佢冇信用卡噶嘛，咁佢大人拍完自己嗰個又要等兩分鐘先至可以拍到第二個嗰個，咁即係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問題嚟嘅，咁所以即係我哋覺得呢啲應該係喺個源頭嗰度去改善咯，咁即係我哋其中嘅一個建議咧就係話在未做好呢個電子支付可以即係更加快可以俾到錢之前啦嚇，咁會唔會可以又諗一諗喂喺船上邊去買一啲八達通嘅紀念卡咧咁樣，咁其實即係你當係一個遊客係當一個紀念品，咁裏邊又有。譬如話三十蚊咁嘅銀碼，咁佢落到嚟又可以即刻奪落，咁又可以用， 又实用又有纪念价值， 又实用又有纪念价值。 即系话而家样样系冇嘅喎，系咪啊？即系上次经验之后都冇学唔学精啲去做呢样嘢。 我相信佢哋系好似话探讨紧，咁因为呢、這个即系因为今次你知上次走之后都系讲紧系几日嘅时间啦，咁所以我谂可能亦都比较即系未必咁快做得到啦。咁、但系我相信呢个应该唔会话要我哋要搞个交通网络咁难关， 系 系啊！但系你呢个建议好，应该要尽快再推一推佢哋，即系呢个听落去 都 应该唔难做，系咪？你八达通就你就算有张八达通卡，跟住你即刻印下啲好特别嘅一个包装咁样，其实已经好有即系保存价值啦。 即系当纪念票啫嘛，咁你里边有少少嘅价值喺度，咁佢可以搭车又方便啲，咁同埋去到周圍都可以用到嗰啲錢， 同埋一落船搭車唔使塞啊，係咪？ 係啊係啊，同埋我覺得旅客嚟講，佢如果落得嚟香港，佢想周圍去嘅話，咁呢少少嘅錢去買一張，我覺得佢哋係願意做嘅。 係咁啊，除咗聽你啦，都喺現場咧，都想咧呼籲下有任何嘅聽眾，你對呢方面呢、這個議題，你自己都啲見解過，我相信咧，阿總幹事都想聽下，大家一齊諗下噶嘛，係咪？歡迎大家可以打嚟咧1872311118723111咧，同我哋分享下嘅。咁我就想問你啦，阿總幹事啊，另一樣嘢咧，交通安排仍然係大家比較緊張嘅。咁之前咧，啲的士司機都話其實有嗰個50蚊嗰個券咧，都會願意嚟。不過咧，有陣時就算裝埋佢哋個 app。即係通知大家幾時有船落啊咁都試過咧，有陣時就大家就等下，原來嗰架船啲旅客都走曬啦咁樣。咁呢方面協調啊，即時通訊系統啊，你覺得要點樣配合先至會更加好？如果唔係的士未必下下願意嚟咁多噶嘛。 冇錯，其實咧，我哋覺得呢個通訊嗰個嘅 app 啊，或者係即係我哋純粹咁諗就係話，佢去翻都係唔同嘅的士台，都其實可以做得翻呢樣嘢。咁我哋咪會做翻啲，即係一譬如話個船，我哋知道哦，星期六一早佢哋就會到㗎啦。咁可能喺再早啲嘅時候，就甚至乎同啲台都落咗，再喺個 app 度再做。同埋我諗，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嗰、那個資料性咧係好重要嘅，即係。你都要話翻，即係如果就咁講話，我、有架船嚟咗，咁究竟有幾多客？咁老實講，即係的士司機人哋都唔知道你有幾多客。但如果你同佢講咧，喂，我而家咧有成三四百客喺度排緊隊，咁變咗人哋知道話，喂，我嚟到都仲有。咁我覺得呢個資料即係唔係淨係喺個 app 話翻俾你聽有船到，係應該話我有幾多客喺度。咁變咗啲即係啲司機。本身咧，佢哋都知道哦，我而家嚟到仲有，咁好似你咁講，如果去到都冇嘅，就冇意思咯。 係啊，因為以前我哋搭的士有陣時候都聽啲的士大佬自己嘅 call 台度都會講下噶嘛。咦，喺邊度邊度？咁啊，有人排緊長龍咯喎，咁啊，大家可以去啦，係嘛？即係如果我哋有搭的士，以前都會咁樣，大家互相提醒噶嘛。咁、那個 app 就可以多少少呢方面嘅資訊添，係嘛？即係人數啊， 各方面。即係除咗話有船到之外，就即係我諗仲要講埋嗰個情況咯，係有幾多人需要的士？係啦， 好 啦，將會有幾多人？ 係 咁。希望無論是你哋議會啦，即係政府啊、持份者，大家都一起諗下，咁就睇埋星期六，睇下係咪大家順暢啲，咁係咪先？跟住我哋再作下一步啦。那個八達通要推下嗬，即係特色嗰方面。好啊，唔該曬楊淑芬。楊淑芬咧就係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 聯繫香港 95年 公共廣播95。 我係廣東廣西嘅岑日飛。讲到我点样同香港电台结缘咧，就回想翻喺上世纪80年代，我同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一个节目叫做《百科巡礼》。呢个节目令我学到好多嘢。我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年继续向前。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近期精神病患问题备受关注，然而医护人手不足。政府提出措施加强支援，究竟精神健康服务要点优化先至帮到呢班病人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医心》，今晚7:35，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喂， 位听众大家好，又嚟到星期四嘅黄昏啦，即系距离星期六，我哋嗰个启德邮轮码头旺咧，其实就好快噶咯，即系后日就系噶咯。咁啊，头先我哋听过啦，旅游业议会啦，同埋其他嘅持份者啊，听众都好多不同嘅意见嘅。咁啊，除咗有公共巴士服务有，穿梭巴士唔使钱嘅有，咁啊的士大佬好重要啦，系咪？咁啊，所以咧政府都有讲嘅，即系考虑到上次啦，即系访港旅客嘅情况，就做咗啲配套，其中一样咧不变咧就会大家都会知噶啦，的士司机咧就会获发咧50蚊嘅石油气优惠券，呢个都吸引到部分嘅司机大佬会过去嘅咁样。咁而今次咧，因为呢一个航次嘅访港旅客咧，其实就逗留一日嘅啫，咁所以咧就预料的士服务会有大量嘅需求，应该好多人都会出去嘅咁样。咁啊有一系列落实咗嘅加强措施啦，包括咗会透过即时嘅通讯系统咁啊作出预告，有频道咧提供实时嘅资讯。咁够唔够？仲可以做啲咩咧？俾我哋听下业内人士倾咯，好嘛？阿杨立门， 好啊。 咁就有咧香港的士司机从业员总会秘书长嘅黄大海嘅，阿黄生你好， 系啊，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好， 系咁大家都好紧张啊，咁希望可以做多啲生意啦，搞旺个场。咁就咁听咧，但系头先譬如旅游业议会都话，就算譬如提供啲资讯俾啲司机大佬，都应该提供多啲。資訊嘅包括咗旅客有幾多，唔係淨係幾點嘅咁。你點睇咧？仲有啲咩可以做多少少啦？嗬。 整體嚟講咧，好歡迎依家個政策同埋嗰個旅遊發展啊，郵輪碼頭咧我哋都香港人都見到啦。我哋啟德機場呢一忽咧一個黃金地點，希望咧就做好佢嘅。咁至於嗰、那個疏導人下嗰邊咧，呢個方向咧，依家嗰個津貼咧，呢個係好有效嘅，所以我哋係覺得歡迎嘅。 嗯，咁你覺得嗰、那個50蚊呢一個派發俾啲司機吸引佢嚟啦，咁但係有啲司機咧又話嚟到又冇客喎，咁樣嚇，咁點算咧？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咧？嚟緊有好多人嚟緊喎，呢個禮拜六。 所以嚟讲咧，两件事，一件事咧就系嗰个优惠50蚊个器件，第二件事个资讯发布，因为咧始终嚟讲嗰个3-5公里咧，啲司机唔会无端端去嘅， 系啊， 好多时咧嗰、那个司机入到去咧，即系我哋平时咧司机会入去啦，可能入去咧就起一气，咁啊真系咪上去攞客，佢会喺街度兜客嘅，咁啊呢次咧就话大家宣传咁多咁大力宣传，同埋咧嗰个政府个资讯啊，同埋由码头公司嗰边咧都有啲相应措施，所以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我哋业界系欢迎嘅，但系咧个器件咧就话希望咧就充足啲，同埋个时间，同埋去到之后咧佢然後啲乘客咧疏散到差唔多嗰時咧，就要公布啦。咁啊，唔使啲司機啊，咁啊喺入邊咧喺度等啊，後面啲因為排隊都係時間嚟嘅，係啦。 呢個好重要啊，嗬，阿黃生，因為咧依家你哋係咪主要係靠包括下載一個手機應用程式，跟住就睇住嗰個 app 通知你哋有啲咩資訊值得要加埋落去，例如幾點鐘就如果差唔多啲旅客都走得七七八八咯，就應該盡快要實時更新俾你哋，係咪啊？ 好緊要，因為點解呢？通常咧，我哋啲司機咧一開工咧就揸住部車咧喺街度周圍碌嘅，咁啲人咧就去到嗰個方向咧，如果資訊清晰嘅話咧，佢就會自動咧就自己嗰邊有客。咁當然咧都係我頭先講，我哋整個業界係歡迎遊客嘅嚟香港旅遊消費嘅，所以咧大家都好著意。咁當然咧嗰、那個50蚊個誘因係一個好關鍵嘅，因為點解咧？平時咧，我哋出街咧，出出日日咧，時間全部都係錢嚟嘅。咁去到嗰邊咧，排一排隊咧，隨時講緊係大半個鐘頭啊，半個鐘頭啊。所以呢啲時間大家花翻落去咧，其實咧，嗰50蚊咧係即係個誘因咧，佢話未必同個成本咧成直接比例，但係咧係一件好事嚟嘅。起碼大家都知道啊，呢個大家有誠意係嘛？ 係阿黃生，你覺得呢50蚊咧係咪應該要即係永遠都要繼續俾落去咧？因為係你覺得如果真係唔繼續。比嘅话咧，啲司机根本都冇乜即系意欲再入嚟噶啦，会唔会系咁嘅情况？ 好多谢呢个意见，其实咧系好事嚟嘅，因为点解咧？嗰边真系比较隔绝得少少嘅，咁如果有长期有50蚊嗰个优惠咧，对成个邮轮码头嗰个疏导人客，始终咧的士就系个比较方便嘅，同埋咧我哋希望咧就将呢件事咧。就喺個業界入邊咧，變成一個話題嚇啊！嗰邊有優惠嘅，大家一齊咧，起碼多啲去即係向嗰個方向去攞客。 好啊，明白曬，唔該曬你，黃生。咁啊，黃大海咧就係香港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秘書長啊。咁啊，記得咯，即係星期六咧，大家要聽住無論 app 啦，同埋廣播啦。咁我哋就先聽聽交通消息同埋新聞啦，詳盡嘅。跟住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歡迎市民咧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中半山梅道嘅冧树已经清理好，近住蒲鲁延径系恢复正常通车。另外，将军澳影业路去宝宁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仲有就系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都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就系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意外，车龙暂时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好了，我们这一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 系 你几耐未试过出海休息一下，咁啊欣赏下，睇下有冇啲海豚嘅踪迹啊咁样。 我头先未试，我未专登出海睇过海豚，但系我记得有一次即系行，即系喺嗰啲游艇上面咧，就会就见过一啲粉红色嗰只。即是中華白海豚好靚， 我啱啱又想講，我直情都好多年前啦，嗰陣仲係做記者年代咧，有陣時都興咧本地遊咧去睇下中華白海豚。不過近我諗近一兩年啦，大家都知道有陣時我哋雖然好中意睇佢哋，但係其實佢哋都有佢哋嘅即係生態，我哋要留意個保育咧。即係有陣時太近佢，我哋好想睇咧，未必對佢哋係一啲即係好好的影響。 不過而家都有啲專業嘅即係睇海豚嘅團咧，係出海去睇佢哋。咁佢哋咧係都好環保嘅，即係佢係好保護。啲海豚佢哋知道帶你點樣去睇嘅， 係啦，呢個就好重要啦。因為點解我哋去開呢個話題呢？因為我哋今年咧已經有二十宗啊鯨豚擱淺嘅個案咁樣。咁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咧，即係呢幾日都接獲咗個通知啊，有一條咧成年嘅鯨豚嘅屍體喺西貢嗰邊咧就被發現嘅。咁就身長係172厘米啦。咁發現佢嘅時候咧，嗰個屍體已經嚴重腐爛嘅啦。咁暫時就未知性別。咁樣，咁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咧都將呢個團嘅屍體咧就帶走去解剖，分析佢嘅死因嘅咁樣。咁咧就呼籲公眾，如果你懷疑咧鯨豚、鯊魚等等啦有擱淺嘅情況咧，可以打電話去咧1823熱線咧就提供資料嘅。咁我諗市民大眾咧，其實可能我哋香港都叫做你想見到個海都唔係好難嘅。你知我哋始終未至於係。哇！要揸好耐車啊，要搭好耐。其實你中意都睇到，所以有陣時咧，大家想輕鬆一下，不如出海咯咁樣。咁所以大家就會諗啊，依家我哋會唔會係因為都有啲保護專家就話，我哋有陣時咧，人類嘅活動啊，都會為一啲鯨豚嘅生存帶嚟一啲威脅嘅。咁啊，不如我哋揾嚟保護基金一齊同我哋傾傾啊，好嘛？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有保護基金科學主任陳志南咧同我哋傾下嘅。你好，陈主任。 你好，你好。 系陈，系陈生。 系啊，咁咧同你倾之前咧，都希望市民大众有兴趣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分享下佢睇法嘅。系啦，陈主任啊，今次你哋发现咗嗰、那个鯨鯨啦，初步会唔会已经大约睇到佢嗰、那个死因嘅估计咁样啊？ 咁我哋咧就喺礼拜二嘅时候咧就。我哋嗰個接報咧係禮拜一收到嘅，就漁護處就通知我哋啦。咁我哋喺第二日朝頭早咧就一早過去嗰度去帶一條鯨豚翻嚟海洋公園，咁就會喺嚟緊今個禮拜內咧就會進行解剖噶啦。咁但係因為今次嘅屍體都屬於四級腐爛啦，咁所以咧喺死因上面咧係有難度嘅，係啦。咁我可以 簡單講下嗰個屍體嗰個分類咁樣啦。咁我哋由大概由一到五級咁樣。咁如果係一級嘅話咧，就會係一啲嘅活體擱淺啦。咁包括就係一啲蕩失咗路啊，或者係垂死掙扎緊嘅一啲鯨豚類啦。咁有時會可能擱淺咗喺沙灘上面啊，或者喺個淺水域上面游唔翻出去。咁呢啲就屬於第一級嘅擱淺嘅。咁而第二級咧就係一啲嘅比較完整嘅身體啦，咁你見到個皮膚冇剝落嘅，冇發脹嘅，咁樣好接近佢原先咁樣嘅膚色咁樣。咁而三級四級咧就已經係屍體會發脹啦，同埋甚至乎去到四級嘅時候咧，佢哋嘅內臟咧會有啲溢出嘅情況啦，同埋可能有一啲其他嘅動物去一啲腐蝕性嘅一啲嘅動物去啃食過的一些痕跡咁樣嘅，咁而去到五級咧，就相對係剩翻一些嘅骸骨啦，咁樣咁就會係腐爛。咁所以如果以今次呢個 case 嚟睇咧，四級咧，咁其實喺揾死因上面咧，都已經係有一定嘅難度噶啦。 嗯，係，我想請教一下你啊，陳生，呢啲海豚咧，其實佢你發現到佢個屍體嘅時候咧，你點樣係可唔可以判別得到佢係唔係自然死亡啊，亦或係有人環境方面係令到佢死亡嘅咧？譬如話要俾啲魚線魚網纏住，咁你哋好清楚啦，係咪啊？即係有啲痕跡噶嘛嚇。咁其實光豚自己佢都會自然死亡，死亡咗都會腐爛噶啦，係咪啊？咁你可唔可以講一講即係科學上係點判別嘅咧呢樣嘢？ 冇錯，咁因為咧其實如果以香港我哋收到嘅case 嚟睇咧，因為大部分都係接近九成啊，都係一個屍體發現案啦。 嗯。 而再加上香港嘅氣候問題啦，咁所以佢哋好多時候我哋揾到去到嘅時候咧，都已經係接近四級或者係甚至乎五級嘅腐爛程度。 嗯嗯。 所以其實咧，我哋如果要真正了解佢嘅死因，首先係已經好難啦。咁其次咧，就係如果要判斷佢係咪人為，即係一啲嘅漁網纏繞咧，咁有我哋就會主要係睇佢一開始咧，就會去睇佢嘅外表嘅一啲表面傷痕啦，例如係佢哋嘅一啲嘅前鰭啊、尾鰭啊嘅部分有冇一啲俾線勒過嘅痕跡啊，或者一啲尋常嘅一啲傷口啊。咁但係咧，有陣時咧有一啲嘅傷口咧，未必可以喺肉眼上面觀察嘅。咁所以有啲我哋所有嘅案件咧，我哋攞咗翻去海洋公園之後咧，都會去進行一個 CT scanning 嘅，係啦，咁就幫我哋去睇下佢入邊有冇一啲。內臟嘅一啲創傷啦，或者配一啲嘅淤血嘅積聚啦，咁其實都會暗示可能會撞到一啲可能係漁船啦，又或者可能係一啲好人類活動所造成嘅一啲影響，咁呢啲就要透過一啲之後嘅一啲嘅解剖啊，咁樣先至可以得知咯。 嗯，其實我想追問一句啫，因為我係即係科學上係冇乜知識嘅。就算冇任何污染，冇任何即係嗰啲乜車葉俾佢車令到佢受傷，其實光豚佢自己都會死嘅，即係佢自己都有佢個生命周期噶嘛，係嘛？咁係咪佢如果自然死啲，根本係你會發現唔到嘅咧？即系佢去匿埋某啲地方去死嘅咧。 如果佢 呢话系，即系点解呢样嘢引起我哋关注嘅问题就系，即系见到有个尸体，点解我哋要关注咧？ 不如可以咁样讲嘅，因为咧，如果系一啲我哋揾到嘅尸体啦，咁如果佢系，我哋都会睇下佢嘅大细啊、性别同埋一啲嘅年龄上面嘅一啲，都会俾到提示我哋嘅。 系， 即系例如咧，如果佢系一啲成年嘅个体咧，咁我哋可能就会比較大的機會就是因為他去到成年的個體的時候呢，他那個生存能力理論上呢是會比較高一點的，對於幼體來說。所以呢我們呢可能就會特別去做這些比較啦，然後再看看裡面有沒有一些關於人類活動的一些痕跡樣的。 明白。 還有我想都有一個教育意味啦，就是大家都開始有個知識面的，即是了解到鯨豚呢都是海洋生態系統，我們現在都有聽的了，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來的這樣。那譬如這些擱淺的個案有上升趨勢，其實除了反映了譬如大家可能會估到就是個海洋污染了，是不是那些其他的人為的情況都可能會加劇了這些的問題產生呢？ 冇錯，因為呢其實我們看回今年的數據啦，其實由由一月到三月咧，其實已經有17條嘅個案啦。咁當中有三條咧，其實係好明顯係俾一個人類嘅活動啦，俾漁網纏到嘅一個三條都係幼體嚟嘅。咁其中一條咧，仲要係條尾咧係嚴重咁樣綁咗超過 那條魚絲我們拆開來數是超過50米的魚絲、所以其實那一幕其實都、我們去到個現場的時候都很 震撼、 覺得可惜是、所以是其實都很大大的其實是直接跟人類的活動有關係、 沒錯、不過我看回你們保育基金那個數字呢就、發現即係國錢，即係團鯨國錢嘅次數咧，有所下降喎。即係從即係2019年開始，係嘛？嗰陣時2019次有55宗啦，咁咧就跟住嗰啲數字係會下降。咁咧2022舊年得25宗喎。其實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嘅咧？ 咁因為其實我哋嗰個屍體發現案咧，即係其實最好主要都係靠市民嘅一個接報啦。咁所以其實有陣時我哋找到那個屍體的數字呢未必反映到它真正的死亡那個情況的、因為有陣時可能、例如就是、一些特別的、季節啊或者是多了市民出去郊遊啊的同時呢可能又會多了機會去、發現鯨豚屍體如果一些季節沒有人去出去的話呢有陣時就可能那些屍體就會變成曲花跟住就會消失在大自然上面所以這個呢就是它裡面的一個很大的一個限制咯 那有什麼方法你可以提醒一下市民就是我們怎樣可以令到、包括了海洋生態會沒有影響得那麼嚴重減少了那個鯨豚擱淺的情況呢譬如我們其實我想都有近這幾年至少市民大眾開始有那種意識的但其實夠不夠呢、 我如果我自己就這樣看因為現在都夏天了都見到很多市民會去出海玩、或者去沙灘那裡玩的可能、我們都呼籲就是、盡量自己垃圾可能自己帶走啦特別是進行水上活動的時候呢其實都、避免在船上面或者附近、沿海的地方用一些的洗頭水或者沐浴露這些化學物品其實都會直接或者間接咁樣去影響緊一個、海洋嘅環境啦，咁而首當其衝嘅可能就係呢啲鯨豚類呢啲作為一啲頂級嘅捕食動物掠食動物啦，咁所以同埋最緊要啦就係、因為頭先都講到佢哋嘅如果佢哋嘅屍體上咗岸之後咧，其實個腐化速度好快嘅，咁所以如果市民見到嘅話咧，真係呼籲大家可以打123啦，咁樣漁護署就會直接去聯絡我哋去進行下一步嘅行動咁樣嘅。 123就得啦，總之見到有呢啲嘅鯨豚類嘅動物擱淺或者有屍體咧，就打呢個電話係咪？ 係啊，冇錯啦。 係 咁同埋咧，頭先即係你都有講啦，將佢撈上嚟嘅時候，即係都有少少心急嘅，因為見到佢有好多漁網啊、漁絲啊咁。咁會唔會喺捕即係漁民就不嬲有佢哋自己嘅做法噶嘛？但係反而如果有一啲可能係旅客，佢自己又想玩一下，有陣時佢哋就想釣一啲嘢，佢哋可能未必想釣咁大條嘅咁樣。咁佢哋喺參加呢啲咁嘅水上活動或者呢啲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有冇啲咩要留意？例如唔識就唔好亂咁擺啲魚絲落去，諗住勾下睇有啲咩引下佢上嚟先咁啊。會唔會有啲市民大眾近年嘅水上遊樂嘅一啲嘅做法咧，可能自己唔覺，但原來都影響咗呢啲海洋生態嘅？ 呢個問題對於海豚嚟講咧，其實佢哋俾漁網即係或者俾嗰啲魚絲纏到嘅情況咧，好大機會都係因為嗰啲魚絲係一啲廢棄咗嘅魚絲啦。咁有陣時佢哋就會喺一啲水入邊漂浮緊。咁當佢哋嗰啲網有陣時咧，佢哋會遊過嘅時候就會唔小心咁樣纏到啦。咁所以都可以呼籲下市民，如果佢哋喺一啲沙灘啊或者沿海附近啊，可能如果見到一啲嘅廢棄嘅漁具啊、漁網啊，或者我哋俗稱鬼網咁樣咧，其實都可以帶走嘅。因為如果佢喺一個咁近海邊嘅環境咧，有機會咧潮漲或者落雨嘅時候咧，都有機會翻衝翻入去個海入邊，咁都會對一啲大型嘅一啲海洋生物，特別係鯨豚類咧，都會造成影響咁樣咯。 好啊，唔該曬你，咁希望市民大眾咧都提高咗呢方面嘅知識嚇。咁啊，多謝曬啊，陳主任。陳主任咧係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科學主任。 刘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刘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8月29号，香港中央图书馆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经典广播剧《倚天屠龙记》，1982年作品，金庸原著。 你一出手就杀几十人，未免过于凶狠。 李学斌饰演张翠山， 19年来从来冇人教训我嘅。既然张五侠大仁大义，咁请便 何锦华饰演殷素素。周末午夜场之《倚天屠龙记》，星期六深夜2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想很多人都开始关注包括了海洋生态啦，我哋香港啊，如果我哋都听到又有呢啲叫做啊，又有一个鲸豚搁浅，大家都谂啊，其实我系咪做到啲咩唔适合，又或者我点样可以帮助到即系成个生态咧？咁系嘛？即系大家都唔同以前 嗰个捕食鲸嗰个事件之后咧， 系啦，即系同我哋以前细个哦唔住呢啲唔关我哋事，依家大家都知，咦唔系，反而会识问就系，咦我系咪做多咗啊？系咪做得唔啱啊？咁，不如听下听众意见啦。有位黄先生，黄生你好。 系你好， 系啊，听下你意见啦。 啊，其实咧，我大约系2014年咧，曾经参加啲本地游咧，佢临到黄昏咧就会车我哋去邮轮码头，扭个公园咧，其实好靓个睇日落。 嗯， 咁我嗰时我都同阿姚思荣都讲过，你可以喺嗰度开酒吧，变咗唔会嘥咗佢咯。因为咧，原来我落日落翻去咧，佢系8点钟就冇晒嗰啲 van 仔，乜都冇嘅，即系变咗一个孤岛咯。咁你而家話啲酒吧區啊，咩酒吧節啊，你咪喺嗰度搞咯。咁你會帶旺埋個商場。咁大約4年前啦，咁我去郵輪碼頭啦。咁我真係揾極都揾唔到即係我住新界，我嗰係叫啲高高 van 咧，先可以車我過去比較平啲咯。即係其實點講，係完全一個孤島嚟嘅。我亦都試過喺啟德嗰度咧，地鐵港鐵站嗰度咧，政府你唔好行過去，咁先最荒謬嘛。即係一個。我即係佢而家啱啱係加翻條濕土係啱， 好難行過去㗎，係啊， 嚇唔係啊，你應該有條濕土㗎嘛，即係全世界都係咁㗎嘛，即係你應該係碼頭附近有個濕土去啲 transit centre， 日本都係咁樣㗎嘛，即係有時講好懶理，其實10年前啦，黃志森都好好㗎啦，阿旅遊大亨即係一開就即刻喺新加坡坐船嚟，即係幫你但係我覺得咧嗱，我好似我2019年咧。我遊輪碼頭係過一夜，跟住第二日啊，先至開船嘅。咁好得意嘅喎，入咗去之後咧，就唔准你翻出嚟。咁佢係俾我哋喺個 immigration hall 嗰度咧，係唯一好處有 free wifi 咯。即係其實唔好搞啲遊客咧，即係我都係客嚟，咁我香港人，我未 check out， 點解你唔俾我上翻岸去買嘢食咧？啊，即係呢啲人都要，即係啲遊輪公司咧，大家要傾下咯。 行多步，諗多啲嘢咁係嘛？好啊，唔該曬黃生。 拍2日今日。 好啊，可以係啦，聽下不同嘅意見。係啦，我哋頭先咧，阿黃生就係就住遊輪碼頭啊，大家因為星期六咧就可能會一片好景嘅，不過大家就諗緊，一落船嘅時候究竟除咗嗱，我哋而家有穿梭巴士，又有免費嘅，又有收費嘅，另外嗰度夠唔夠旺咧？咁樣咁頭先就住嗰個議題咧，咁啊聽眾。黄生都俾啲意见嘅，咁希望唔系净系旅客啊！嗱，我哋都系香港人嚟嘅，如果去到至少除咗有WiFi 之余，有冇其他嘅配套可以即系吸引到多啲人愿意嗰边咧？咁样咁啊，多谢晒黄生先啦。咁啊，其他市民咧，如果你就住包括咗头先我哋今日倾过嘅启德邮轮码头啊等等其他议题，都可以欢迎打嚟咧1872311咧，同我哋一齐倾下。依家我哋先听新闻。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我哋又转一转话题啦，咁啊讲下传媒啊，咁啊传媒近年久唔久咧都有啲自己都有啲新闻嘅，咁通常就系改变咗个营运模式啦，系嘛，咁啊最近咧都 又有一個消息啦，就係、是、經濟日報集團旗下嘅免費報章《情報》啊，咁佢就宣布咗咧，就會喺下個月15日出版最後一期。咁啊，唔知道大家平時會唔會都有攞份報紙嚟睇下？唔使錢攞唔攞咧？咁樣。咁我自己有陣時都會睇下佢哋嘅網上版嘅。其實我啱啱睇翻咧佢哋嗰個Facebook 啦，如果大家有 Facebook， 其實佢嘅 like 數都幾多噶，佢哋都好多嘅follower 即係我。跟進咗噶啦，係啦，即係隨時佢有嘢彈出嚟，我都有睇嘅咁樣，都唔錯嘅喎。如果你純粹睇嗰個咧，如果我假設阿老闆即係覺得呢個數都唔錯嘅話，有100万個 follower 嘅喎，係啦，我哋香港700万人口，喺網上世界當然你就可以全球性啦咁樣。咁網上咁好嘅時候咧，咁紙媒。近年都大家會討論嘅，究竟嗰個營運模式係咪要轉變呢？咁樣咁啊，同大家可以講講背景先啦。咁啊，情報咧，琴日就喺佢哋自己嘅社交平台啦，包括咁就有刊登咗個消息嘅，就感謝啲讀者啦，對於佢哋情報嘅支持。咁啊，見證住情報咧由免費報章全面轉型為網上電子媒體啊。咁啊，經濟日報集團就因應市場發展咧，報章情報就會喺今年嘅9月15日咧出版最後一期噶啦。我諗都讲到明就系我唔系执，唔系唔做，系啦。不过咗我自己都有啲救生啦，我哋自己啲学生咧，佢本身都系情报做，都话诶将会就要去其他嘅地方发展啦咁。不过所谓开心嘅事就系，我都问佢啊，使唔使介绍个？唔使，已经好多人问我啦。因为传媒而家唔够人啊，亦都好多嘅传媒机构咧系好需要一啲比较资深嘅人，愿意加入嘅都加入。不过近年就更加多人谂就系，我系咪转行咧？趁机定系还是继续奋斗咧？咁咁睇翻情报呢个个案啦。咁网上版嘅情报咧，佢哋嗰个版面就讲到明喺个社交媒体就话会不断强化健康。娱乐家庭生活资讯嘅，咁就集中喺每个家庭同埋中产具消费力上班族啊，用呢一个方向。咁当然我再睇翻佢咧，哦，佢继续都有啲广告嘅，不过纸媒广告收入为主啦，主要你作为读者嘅一份子，你又喺另一份嘅免费报纸久唔久都有写下专栏。其实点睇嘅咧？即系譬如冇出版实体，但系有网上。其实作为专栏作家同埋作为一个市民嘅感唔感受到嗰种，都好大影响，还是都唔系嘅？而家向网上啦，不如 我谂真系香港一般市民未必会有咁大嘅感觉咯，因为世界喺度变，一路喺度进步紧嘅。咁其实电子传媒即系出世嗰日已经差唔多断定咗你纸媒迟早你都系咁大噶啦吓。咁因此我哋久唔久都见到好多，即系以前有《都市日报》啦，咁啊倒闭咗啦，咁而家即系跟住就落嚟就系呢个情报啦咁。咁其实而家真系攞纸版嘅即系免费报纸嘅人咧，好多系集中系一啲比较上个年纪噶啦，同埋朝早嗰即系8点至9点嗰段时间翻工嘅人咧，就会去攞嗰啲纸版报纸嘅。咁你曾经都一度都几抢手下啦，呢三大即系免费报纸 系啦， 抢啦， 系 企喺度， 唔系最口大把咁 喺度争夺嘅。咁但系咧就呢个情况就即系越嚟越少啦，而家吓。咁所以咧我又唔觉得，因为其实电子版其实好都几好睇，都好方便嘅。只不过就系你如果你系自己系老板咧，你又会。唔同嘅估算啦，即系个广告收入系会点样咧？那个读者嘅人数系咪因此会增加或者减少咧？咁呢个各自都有各自嘅盘算咯。 系啦，同埋如果一般市民你平时有搭公共交通工具咧，以前你会见到喺个港铁车厢里边，好多人都会打一份报纸、就算接到上份都睇嘅。依家大家用手机啦，就算喺茶楼有阵时候我都会饮下茶嘅。真系揭报纸嘅，可能即系比较资深嘅老一辈嘅市民啊，又或者我哋做研究嘅都要有阵时候做。攞翻個實體報紙嚟睇嘅個版面咁，咁後期咧，如果大家係啲商界，你就知道啦。有陣時你請嗰啲公關咧，幫你做 news clipping 啊，佢哋依家真係都未必真係 news clipping 剪嗰份實體報紙俾你睇嘅，佢俾翻條 link 你，哦，你個活動啊，你個活動呢個網站有啦，已經咁啊。以前話唔得嘅喎，老闆比較舊式啲，佢都中意實體嘅。後期大家都。所謂化啦，明啦，你網上咪仲好，網上你即刻 share 啊嘛。例如我訪問咗楊立滿，轉頭咧我已經有條 link 俾你啦，你又可以周圍 share 喎。其實嗰個生態可能真係唔同咗咁樣。咁啊，除咗我哋講，不如我哋揾嚟業內人士啦，直情肯出錢嗰啲啦，好唔好？咁我哋而家咧電話旁邊咧有免費報章 AM 730嘅創辦人啊，施永青先生嘅，先生你好。 你好。 是你好。 是啊，咁都想问下你啦，不嬲都知道报纸依家唔係咁容易做啊，咁你作为创办即係其中香港一份免费报纸呢，可唔可以都同市民大众讲下经营环境依家係咪真係仲係靠广告定係已经唔係㗎啦，譬如有啲就话搞 event， 即係搞活动嘅咁样，咁好多直情依家嘅传统嘅好多报纸都用呢个方法㗎啦，都唔係淨係靠卖纸嘅，你可唔可以分析一下？ 廣告呢都是我哋呢個行業嘅主要收入嚟嘅。不過呢就而家廣告大部分俾幾個互聯網嘅平台攞咗㗎啦，即係 Facebook 啊、YouTube 啊、即係 Google 啊嗰啲呢，佢哋財雄勢大，即係互聯網入面呢係贏者獨取㗎嘛。即係咁你即係啲人呢就會經過佢嘅平台去揾料多過嚟睇一份報紙呀，即係你嗰個品牌遠遠都唔夠佢響，咁變咗你要利用佢嘅平台去接觸受眾嘅時候呢，佢就收咗你啲廣告費囉，即係你又提供內容人哋去睇，但要經過佢嘅平台，咁嗰啲廣告費呢就大決俾呢啲平台公司收取呀，佢都有分返啲俾你嘅，如果你反應好嘅咁就分啲俾你嘅，但係大決佢攞嘛，你就要製造內容喎，你要採訪要寫嘢要影相，咁但係你提供俾佢就免費，佢就攞咗你嘅廣告收益囉，呢個呢就唔算好公平嘅，即係喺外國啊都設法想立即係立例呢，要佢將一部分收益分享出嚟嘅，咁而家香港就做唔到嘅，咁呢個呢就係我哋嘅收入少咗啦，咁另外而家對即係我哋嘅競爭對手情報呢就唔出印刷版啦，咁捉返去網上為主啦，主要呢就係印刷傳媒仲有另一啲嘅即係不足嘅地方，譬如你即係印刷呢，你嘅夜晚黑印第朝早先出，你仲有一個時間差嘛，咁人哋網上嗰啲新聞呢係即時㗎嘛，咁到你朝頭早出嘅時候都係舊聞啦，咁你的吸引力就減少啦，咁另外就是電子傳媒呢，佢又有畫面又有即係錄像又可以搜尋咁變咗佢有好多優勢，所以印刷傳媒呢就又吃虧啲。我都遇到情報同樣嘅問題，就係成本高收入少，都曾經考慮過縮唔縮嗰個印刷嘅部分，但係我自己覺得網上咧都有一啲缺陷嘅，網上咧係比較碎片化，咁你間報館嘅形象咧就唔突出嘅，即係佢嚟睇搜尋一啲資料，哦有條鯨魚，咁佢嚟睇鯨魚，但係佢唔會睇你報紙其他內容噶啦。佢亦都唔記得睇過邊幾份報紙，只不過係揾其餘嘅消息嘅時候就順便睇埋你。咁呢個呢係即係令到你個報紙整體嘅形象無法顯示出嚟。另外你報紙係想俾受眾一個全面嘅信息㗎嘛。即係你唔係佢鍾意娛樂就俾佢睇娛樂。報紙係想即係受眾咧，對佢生存嘅社會啊、環境啊，有個整體嘅認識。網上咧冇整體認識嘅，即係有一啲人可能唔關心即係慈善嘅，咁佢咪從來都唔睇啊，咁佢淨係關心體育嘅就睇曬體育，或者關心本地唔關心國際嘅。但我哋生活喺世上系需要有一个世界观噶嘛， 系 咁亦只有即系印刷传媒咧就可以俾到一个全面啲嘅信息嘅 嘅受眾咯。所以我最後諗過都覺得印刷嘅部分都要保留，所以只係作咗一啲人事上嘅調整啊，即係策略上嘅調整就決定唔放棄嘅印刷部分咯。 嗯，先生會唔會讀者方面都有少少聽你頭先咁講咧，都會有少少年齡上嘅分野咧，嗬、嗯？ 有啊， 譬如你話碎片化，而家有好多後生嘅人，唔好話真係十零廿歲嗰啲啦，嗰啲根本都咩咩、都咩報紙都唔睇噶啦嚇。但係即係就算你話三四十歲嗰啲嚇，即係都係喺嗰個互聯網嗰、那個嗰、那個潮流嗰度長大噶啦。咁佢哋係好習慣碎片化喎嗰啲嘢，嚇、即係佢會揀佢中意嘅嘢嚟睇，佢未必中意一個整全嘅消息嘅報。到嘅，咁佢哋即系咁老不脱嗰啲佢又会啊，咁但系老不脱嗰啲就嚟都可能老到咁上下，佢连咩都唔睇噶啦，系咪？咁你点样去自处咧？呢个情况， 我咧就两个角度去睇嘅，一个我认为即系我自己办报，我就希望我嘅受众系对世界有一个整体嘅认识， 系 咁样咧就将来嘅世界我覺得會平衡啲，如果唔係咧就樣樣碎片化就會有偏見啊，有偏激啊嘅出現，咁唔係一個對社會未必係好 咁負責任嚇。 但係師生都想請教你嘅，因為其實外國都好多經驗啦，即係外國都覺得其實我要做小眾就得噶啦，唔好做大眾，因為大眾咧其實喺個網度佢乜都有。就要加入咧，令到佢好忠诚度嘅。我系一定要睇你某个人嘅专栏啊，某个嘅社评，所以我中意你嘅版面，所以我继续会俾钱你支持你噶。但系香港咧，如果你知道身边咧好多，你系咪真系啲人会俾钱睇一啲资讯咧？可能炒股会，可能其他会，但系佢觉得。已經有好多資訊我可以揀啦，咁所以你頭先都略略有講到，你之前都有計過條數，好冇有啲改動，你最尾冇改動，但你人手嗰方面啊，又或者佢傾向某一啲類型啊，係咪嗰個分佈都作咗一啲改變？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 我哋其實係逐步加多咗網上嘅內容嘅，咁我哋最初諗住啊，我嘅收入主要來自印刷傳媒，網上嘅收入。到呢一刻為止，網上嘅收入都係佔我哋嘅收入嘅三分之一到嘅啫。但係從個趨向性去睇咧，正如頭先阿楊立門都講嘅，即係睇我哋報紙嘅人越嚟越老啊，遲早離開呢個世界，剩翻嗰啲都唔睇我嘅。咁變咗咧就我哋喺印刷傳媒嘅廣告，雖然而家都佔三。即系四三，应该叫四分之三左右啦。咁你但系佢系一路萎缩紧啊嘛。网上虽然系即系三成到，你都系一路增长紧，所以一边系好似有希望啲。咁呢個亦都係行家 即係個前景會好啲， 世落有希望啲嘅地方咯。 嗱咁如果市民大眾，譬如我而家就咁喺個網上就咁咪打下呢個免費報紙，大家都知啦。有一啲屋苑咧，其實佢未你唔使錢，佢都未必再需要你擺喺度啊咁啦。咁所以你哋而家嗰個經營策略咧，或者會唔會同其他嘅活動合作啊，搞一下一啲？活动啊，论坛啊，依家都系近年咧有唔少嘅传媒用呢啲方法嚟到赚钱。呢啲方面其实会唔会一条路咧？ 呢啲都我哋都有做呢样嘢嘅，搞一下一啲 seminar 啊，啲论坛啊， 系啊吓。咁另外亦都搞啲奖项啊，或者系帮一啲品牌啊做宣传。咁我而家咧就內容啊都會植入一定嘅廣告啊，有一個時期咧就傳媒覺得唔應該俾廣告同內容撈埋一齊，咁或者被廣告主導咗內容，咁係好抗拒嘅。但係而家成個世界都變咗啦，即係你政治新聞、國際新聞。你可能就唔好同廣告撈埋一齊，但有啲係生活性嘅，關於健康啊，關於娛樂啊，咁佢好多廣告都係一種 市民想攞個信息啊嘛。咁所以我哋有啲都已經同內容係結合一齊嘅，即係喺內容入面都有時會做一啲廣告推廣咯。 好啊，多謝曬李先生。咁啊，希望啊繼續睇住我哋嘅傳媒發展啦，大家都密切關注住。唔該曬。咁啊，先生咧，施永青先生咧係免費報章 AM 七三零嘅創辦人。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 每日兩個鐘，帶嚟唔同醫學資訊，健康小知識。 星期五，香港精神科医学院系列剖析社交焦虑，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我哋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环台单车游，除了体力和毅力，还需要什么？ 对视障人士黄宝玲来讲，还需要勇气。 今个星期日听听她讲，是什么令她走出安舒区，和队友用了10日完成环台单车游。 逢星期日下午1点， 严楚碧、梁雪儿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是啊，杨立门啊，咁我哋都要话俾听众听，其实你都有写文嘅，喺另一份免费报章度，咁所以我哋头先 喺周刊同埋报纸都有。 系啦，咁如果真系冇乜影响力嘅，你都唔会好伟大咁样用时间去写啦，系咪？咁免费报章或者网，其实你自己嘅感觉系咪个影响力都仲有喺度嘅？ 我都觉得而家嗰个纸媒咧，都仲系好多人睇嘅，尤其是我接触嗰啲人咧，都系我哋嘅年纪嗰啲人咧，佢哋好多时都会有好多回饋翻俾我嘅，佢話啊，你最近嗰篇文又乜乜嗱，講真，我真係唔知道佢係睇紙本啦，亦或係睇電子嘅。但而家我諗好多，無論免費報紙又好，周刊又好，雜誌都好咧，佢哋兩樣一齊出噶嘛啊，咁佢哋廣告就兩邊都有嘅啊。咁我聽翻嚟好多咧，就係話而家仲有好多人係真係去買，即係嗰啲紙媒去睇咁樣嚇。咁但係就網上嘅人咧，據我所知，佢哋網上得翻嚟嗰啲嘅資訊咧，已經係多過喺紙上面得翻嚟噶啦。 嗯，同埋我哋自己都同啲傳媒人傾咧，即當然有心先至做傳媒嘅。當然以前嘅講法就係、是、哦，梗係啦，做傳媒大亨你有影響力啊嘛，係咪？但现在大家都知道网上世界呢，其实网民影响力更大，即大家一定要听一定要处理了。 是 啊、但是呢，如果真的喜欢那个封面，又或者真的那个无论印刷各方面精致呢、其实无论是台湾啊外国啊，都有个方法，就是不如我做得用精致一点、我就吸纳一些呢本身是我的粉丝来的、忠诚的读者，咁反而仲有得做，所以咧，你印刷得精美啲，其实仲有人买嘅。呢方面你系点睇？ 睇你系乜嘢咯？如果报纸你又好难印刷得好精美嘅，咁你但系杂志嗰啲又睇下你咩观众群啦。我见到有好多，譬如话讲高尚生活嗰啲咧，佢哋真系仲系印得好靓，个成本都唔低。 当然啦，佢个封面已经卖咗俾嗰啲即系品牌，可能就已经好贵，佢已经嗰度就已经搞得掂啦。同埋始终都仲有啲人啊，我喺我嗰个连锁咖啡店度摆出嚟，佢当免费宣传啊嘛。呢样嘢我谂好多读者都知嘅。其实有阵时咧，点解？要仍然啲大品牌会喺嗰啲印刷媒体度卖广告咧、你摆喺便利店门口，呢、這个都仍然系广告嚟嘅， 冇错、啊。因为你譬如话你卖紧一个时尚嘅产品咁样，咁你喺网上喺个手机度睇，咁好细一幅噶嘛， 系啦，同埋好想快啲揿嗰个交叉，唔好意思吓，各位广告客户系啦， 系啊。咁但系如果你喺纸媒或杂志个封面又好，报纸封面又好咧，即系嗰个视觉嘅震撼力系大好多嘅。 系啦，咁所以、即系如果我哋讲系啊，你系要 brand building 即系你建立嘅形象、都要睇下你喺边一份报纸卖广告， 冇错。 你要佢个封，你要佢个头版嘅广告啊，同你嘅布格都有个关 系 嘅。咁、所以其实你要讲到尾咧，你要吸引到啲观众，你嘅内容上究竟你做啲乜？如果你净系喺个网上抄下咧，其实就市民大众而家都好清晰嘅。 系啊，譬如话先生咁，佢嗰份报纸可能佢个定位就系一个即系真系可能系知识性比较高少少嘅嗰个空间咯吓。咁佢就真系佢嗰个传销啊或者内容方面，佢真系要 佢有佢嗰套先得啦。 係啦，不過頭先佢作為一個傳媒業界老闆啦，都好坦誠，其實台灣外國都有嘅，不嬲都，尤其是報，尤其是係紙媒啊，好多時都係左邊一個係廣告，右邊一個咧係含有廣告的內容咁樣，係啦，咁大家 插入式 係啦，而家嘅市民都好清晰，其實只要講清楚，大家就唔太介意嘅，反而就係你如果你唔講清楚，睇完曬得到最尾，咦，原來下邊嗰個客户提供，反而市民就有啲抗拒嘅，係啦，咁啊，我哋。傳媒希望佢都會繼續發展得好啦，仲有其他方向嘅。咁我哋有興趣嘅聽眾咧，隨時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我哋先聽一聽新聞，轉頭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建造业输入劳工计划首轮申请，寻日午夜截止，共收到26份申请，涉及输入劳工配额总数5251，预计可于9月底或之前完成审批，并且公布结果。发展局在社交平台表示，计划配额上限是12000个，当局未来会按季接受上余配额申请，下一次申请期在10月，其后在每年的1月、4月、7月和10月。发展局强调，有关配额只是应对人力需求的其中措施，培育本地劳工、推广创新科技应用是重要环节，当局会继续与建造业和劳工界加强有关环节的工作。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发现，环保署、食环署和地政总署处理有关新界村屋排污设施投诉的时候，转介和跟进工作欠妥善，对权责的意见分歧，令到问题未能有效解决，形容情况不理想。公署建议三个部门成立跨部门小组增强协作，并且应该制定资料交换机制。环保署回应话，支持报告建议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本月初参与了首次跨部门工作会议，商讨和制定部门之间的转介程序、资料交换方式等工作，以提升跟进投诉个案的效能和效率。本港最新人口数字由去年中的大约735万按年升至近750万。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人口回升是吉祥之兆，反映香港已走出2019年黑暴的阴霾，踏入由战及兴新阶段，加上经济平稳发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纷纷用脚投票，对香港投下信心一票。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香港摆脱疫情，走上全面复常之路，不少早前移民外地的朋友都选择回流定居，加上特区政府的抢人财新措施，亦都吸引不少内地和海外人士来港，为本港人口增长增添新动力，认为是反映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下的亚洲国际都会魅力依然。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抵达沙特阿拉伯展开正式访问，并计划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这次是2016年伊朗和沙特断交以来，伊朗高级官员首次对沙特进行访问。沙特和伊朗今年四月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六月初伊朗驻沙特使领馆等外交机构正式重新开放。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河名居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主要啦就系观塘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启业村对出比较多车。另外，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蓝田港铁站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喺港岛方面，铜锣湾怡和街去北角方向近唐街嘅慢线有意外，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轩尼斯道近坚拿道东。重复一次啦，就系铜锣湾嘅怡和街去北角方向，跟住唐街嘅慢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去轩尼斯道近坚拿道东。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学园街。其他嘅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咧比较多车噶。另外，尖沙咀嗰边啦，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近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间道嗰段咧特别繁忙一啲噶，车龙排到去近柯士甸道；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嘅龙尾就去到永安广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嘅弯位慢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仍然有啲车龙噶，排到去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车龙啦，去到兆安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不过最好都系将车停定咗先至讲电话，又或者请同车嘅乘客代劳，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嘅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嘅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同问责嘅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如果你哋四个都唔认罪，但系国启东认罪，同时法院又判定我哋走私罪成立，我哋就会因为唔认罪而面临更重嘅处罚同量刑。 喺走私案终审开庭，半夏佢哋四个人究竟会点决定呢？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 游戏人间， 戏出深度。 清华同北大咧，其实佢前身都系啲皇家御苑嚟嘅。清华以前都系苑嚟嘅，清华苑、嗯。 旅游乐园之大地任我行。 啲皇帝啊，即系太后，俾个御苑你搞大学啦。 星期六下昼4:00至6: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嚟到咧夜晚7:38啦，依家气温30度。杨立门啊，平时多唔多？有阵时候可能会去到何文田一带咧。 嗯，比较少啲， 係啦，咁啊，俾個消息大家啦。咁啊，香港咧，耀能協會咧喺何文田常勝街嘅盛康園嘅院舍，咁社署同埋建築署都證實咧，咁嗰度咧早前係被發現地基局部下沉嘅，咁影響到因為要進一步勘探啦，咁所以咧院又要暫時去將會安排去遷去其他合適嘅處所嘅咁樣。咁雖然你行過嗰度，其實因為我以前學車同埋考牌都係嗰度，係啦，常勝街嗰度附近，其實如果夜少少，因為好多人放工咧，就會嗰度考牌啊，又或者學車為主啦咁啦。咁 喺嗰，因為而家公開大學嗰度， 冇錯啦，係啦，即係依家都會大學啦。咁當然啦，嗰度附近冇事嘅，淨係得而家暫時咧就睇到建築署就話個監測數據錄到咧大樓地基局部下沉啫。咁依家已經進行緊初期嘅灌漿工程噶啦。不過咧，附近嘅居民啊市民就完全冇受影響嘅，淨係得嗰度係發現咗有啲問題啫。不過為安全起見啦，因為嗰度咧係一個中度至嚴重智障，有嚴重肢體傷殘人士係可以為佢提供日間訓練同埋住宿服務嘅。咁、那個大樓係屬於政府物業嚟嘅，咁係由建築署負責大樓嘅維修工作。咁所以協會咧喺今年五月開始，一發現到佢有部分牆身咧出現咗批檔剝落嘅情況，已經即時知會咗社署同埋建築署派人嚟咧去視察、希望可以幫到手咁樣嘅。 係嗱，呢一個建築物咧，似乎就檢測過就冇即時嘅危險嘅，不過因為呢個度都係裝一啲智障、嚴重智障同埋肢體傷殘嘅人士啦，咁佢哋如果真係唔能夠再喺呢個建築物嗰度係營運嘅時候咧，即係嗰個耀能協會啊嚇， 係 唔能夠再營運呢一個咁樣嘅中心嘅時候咧，就要搬遷。咁啊搬遷嘅話咧，就會有這樣那樣嘅問題啦嚇，譬如話你揾去邊度搬去。搬去咧，同埋搬遷嘅過程點樣安排？即係呢啲院友咧，我諗各方面包括家長，我諗都會好關心嘅。 係啦，咁我哋咧依家不如請嚟咧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啊，狄志遠同佢傾下啦。狄志遠你好。 喂，你好， 你好， 系啦，我谂近好多年啦，即系近几年啦，其实市民大众都有关注嘅，尤其是特别系呢类型嘅残障人士啊，又或者严重智障人士，佢哋嘅各方面嘅安排，因为大家按理解就比我哋一般冇呢个情况嘅就容易啲治理啊嘛，系咪？咁所以你觉得政府呢一刻嘅做法有啲咩仲可以改善下？你关注咗啲乜嘢咧？ 嗱，第一就即係嗰個頭先你哋都有提到咧，五月嗰陣時已經向有關部門咧反映咗個情況啦。咁而家都八月啦，咁即係唔知點解要有咁耐嘅時間？因為如果你話係有危險、有風險嘅，就應該要盡快處理啦。 嗯。 咁你話嚇暫時冇風險，但係正如阿楊生講，喂嗰啲我哋嘅服務對象咧係智障啦，同埋殘疾人士啦，咁梗係。個環境對佢嚟講都唔方便嘅，應該要第一時間改善噶嘛。咁但係你要拖到今時今日，先至有所處理啦。咁第二樣嘢咧，因為我所得嘅資料咧，即係明報俾嘅資料，我係之前政府已經冇交代件事啦。咁我都唔知喺依幾個月嚟咧，就政府做過啲咩程序啦。啊，因為據我認知咧，就係如果你搬遷呢啲有殘障嘅朋友，咁當然。本身嗰啲服務對象嗰個情緒啊，同埋嗰個康復治療啊、安全咧，就係要高度關注啦。咁第二家長就特別關心啦，咁即係話啊，小朋友會唔會受到影響咧？咁而家咧去到樟木頭嗰度啊嘛，喺西貢。咁你有啲係日間服務，咁平時都要每日都有車接送啦。咁去到西貢又點安排啦？啲具體細節咧，我哋就未睇到嘅。咁我都希望，因為我啱先翻嚟香港啦。咁我聽日都會揾社會處啲同事了解一下，喺嗰個安排上可唔可以更加完善得多咯？因為我自己睇落去咧，都未必係好多位置咧係諗得通透。同埋細節嘅， 咁都好奇怪，因為佢呢一件事咧，係唔係政府主動透露出嚟嘅，即係有啲人揭發咁樣啦，差唔多。 係報喺報之前咪揭發出嚟咯。 係咯，咁同埋而家你話搬去樟木頭啊，咁其實呢樣嘢都係傳嘅啫喎，係咪啊？即係政府都係冇公布話啊，我哋會將佢搬遷去樟木頭啦，咁係冇咁講過嘅，好似啊。 咁所以更加需要係咪最擔對 應該即時就交代件事啦。 嚇、 啊，因為大家社會都好關心呢啲殘疾人士 係啊， 係咪做呢個恰地嘅安排嘛？因為即係頭先你都講啦、 啊， 你就算平時一個老人家，我哋搬遷咧都要好多細節嘅處理嘅。係，咁而家殘疾人士係更加需要，同埋咧，你唔係話搬咗就完成任務啊、 嗯？ 因為殘疾人士佢哋個環境嘅安全性啊。治療嗰啲設施啊、人手咧，都係要特別我哋關心噶嘛。 係啊， 咁你好簡單啫嘛，你就話嚇、哦，我哋真係搬去商務投資局，咁我哋揾幾架車上車落車，嗰啲服務對象，可能佢哋有啲情緒上困擾，唔適應又擔心，咁你嗰個安排又係咪就揾架車揾個司機？揾個工作人員就解決得到咧，都係要再細心啲處理 嘅。嗯，嗱，我睇翻報章嘅報導啦，咁社署同建築署都有回覆到嘅，因為呢一個咧就係明報嘅報導嚟噶嘛。咁佢就話都有講俾佢哋聽，就係發現咗局部沉降呢個幅度介乎23至33毫米。咁啊，初步估計咧，因為地底有水土流失啊，咁建築署就話做咗嘢噶啦，做咗灌漿復修工程嘅。咁最緊要就係目前大樓結構安全。不過院友咧係需要暫時要遷離咗一段時間咁樣，咁你覺得正常？即係呢一個大廈係由政府去管理啦。你覺得係咪？即係因為可能聽眾覺得，我又唔係住嗰度，我唔使你都唔係嘅。因為其實政府管理嘅地方，其實你有如果有少少，大家覺得沉降，大家都驚，咁 係 咪都要影響到其他人？就唔係淨係住喺嗰度嘅人噶嘛？ 是啊，你話香港冧咗層樓都唔係未見過噶嘛？咁呢啲就係市民一種仲常平常心係有一種咁嘅憂慮噶嘛？咁嗱，你個事件咧，我都有啲猶豫噶。咁你話結構上冇問題，咁但係你又急搬曬啲我哋啲服務使用者，咁係咩道理咧？啊，係咁係冇結構性嘅危險，但係要搬遷係個説法係點理解咧？咁呢啲家長。一定是會擔心市民都會有咁嘅憂慮咯，所以我覺得環節最好都係咧，一就係政府係短期內最好聽日啦，上件事咧就有透明度解釋件事安全性喺邊度，跟進嗰個結構性點樣可以鞏固或者更加完善。第二，我哋就關心就係要能呢個院者同埋有間服務嗰個即係過渡個安排點樣。咁如果你話係講緊一兩個禮拜，咁我可以簡單啲啦。但係你話以月嚟計數嘅話，咁嗰啲服務對象就好大影響啦。啊，因為搬去嗰個嘅老人嘅度假村咧，那個設備係殘障人士係咪完全配合得到咧？啊，安全嗰個嘅照顧係咪做得到咧？康復治療嘅設施係咪做得到咧？如果做唔到就有幾個月佢哋會退化噶嘛，會退步噶嘛。咁呢度係變咗我服務者有對咯，咁呢啲位置我哋真係要跟進咯，呢個咁嘅過渡期。 系点样 算得好啲咁？ 冇错吓，因为好似你讲啦，即系新嗰个长者度假中心咧，佢真系俾人度假噶啫嘛，以前系嘛？ 冇错啊！ 咁你而家变咗系一个服务提供嘅专业嘅地方咧，可能都需要装修啊，或者各种设备又要搬入去啊，又要试行一轮啦咁样，咁变到可能都有一个嘅时差喺度噶喎吓。咁但系你有个时差嘅时候，咁但系你呢间楼而家已经比较危苦咁样，咁即系好难俾到人一个比较。安心的感觉是不 是？所以你们都关心啦，即系大众咁关心。我希望听日我都同处方能够了解多啲啦。同埋一样嘢咧，就因为咧残疾人士都有好个别性嘅需要或者困难嘅。咁、如果当中有啲系特别有需要嗰阵时候咧，唔好话净系搬迁就咁简单，可能考虑会唔会善用而家有啲服务单位有空置嘅位置咧，可唔可以俾佢有一个好啲嘅过渡期？因为如果话现有服务嘅单位里边嘅设备啊同埋人手都比较有信心啲啊嘛，咁如果有个别人士你净系搬去嗰个度假村，如果系真系唔能够帮到佢咧，会唔会有多元嘅个别考虑咧？咁我哋都。聽日要追問一下政府。 但因為咧，今次係涉及咗建築署啦、社署啦，咁會唔會到時就未必咁多人即刻覆到你咧？就算你係立法會員都會唔會？定係還是打親俾佢哋而家即刻覆嘅？ 我就唔係話，因為我係議員咧，又巴閉咁又你要覆，咁我覺得急市民所急啊！呢啲你睇下呢幾日，大家全部都好積極關心啦、啊。咁我哋有個副司長噶嘛，咁政務司司副司長，佢係統籌各個部門噶嘛。阿楊立門，你又知道大家運作點，咁唔該佢哋幫幫忙啦。你希望俾我哋市民有個信心啊，唔係話議員 拜拜，你哋要答我。 唔係，我就係期望至少你可以善用你嘅權力啊！就係、是、寧願你真係佢會採你啊，唔係而家嫌你巴閉，即至少係大家係要應你，因為你都係代表社福界噶嘛，係咪？咁亦都係即係協助到即係、就是、有需要嘅人啦。咁啊，多謝曬狄志遠。咁希望聽日佢哋要盡快要代表，即係、就是、你係可以要覆到啊嚇。咁我哋咧而家喺電話旁邊咧，有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阿黃偉雄主席同我哋傾下嘅。黃主席你好。 啊，你好， 系啊，咁头先都听咗啦，即系嚟自社福界嘅议员咧，就话听日会跟进咁样，咁希望政府真系会可以有适切嘅答复啦。但系我谂我哋继续比较关心就系，依家我哋香港其实都开始会关爱到唔同嘅需要嘅人啊嘛，系咪？即系尤其是无论系智障啊、残疾人士啊咁。咁当我哋佢突然之间环境嘅转变嘅时候，即系可能呢度都有唔同类型嘅家长或者照顾佢哋嘅照顾者嘅。其实你可唔可以俾啲 tips 我哋？佢哋通常系咪会俾我哋一般冇呢个情况嘅普通市民咧，其实佢哋会比较难适应，要点样照顾佢哋嘅情绪会好啲咧？如果佢突然间要改变作息环境啊，咁 系嘅，因为我哋都理解智障朋友咧，佢哋有一个情况就系佢哋对一啲环境嘅适应，或者对周围嘅事情嘅适应能力咧，系冇咁强嘅，亦都比一般人系难啲。同埋需要多一啲時間去適應嘅。咁同埋特別，因為而家如果講起即係性康源嘅事情咧，其實因為而家要適應嘅唔單止淨係嗰個環境啊，亦都牽涉到即係話究竟有個照顧嘅人日常同佢接觸嘅導師啊、照顧嘅職員啊，有冇改變咧？屋企人。可唔可以繼續去探佢方便探佢，亦都係一個改變嚟嘅。咁你即係話，換之佢要面對環境改變，照顧佢嘅職員嘅改變，甚至係嗰個流程上面嘅改變，一下子要咁多改變咧，唔好話係一個智障朋友啦，普通人家都係要時間適應，仲何況我哋智障朋友本身嗰個適應能力咧，係真係相對冇咁強嘅。 会有哪方面的特别的问题你是见过的呢？如果真的 有一个智障的人士，他 如果有这样的适应这样的问题呢，如果我们普通人家如果我们觉得不适应，我觉得不开心，或者我觉得有些东西令到我不自在，那我一般可以会很清楚表达告诉你，我想这样，我想这样，或者我不喜欢这样，是不是？但是智障朋友呢，他们一般除了个适应能力是没有那么强之外呢，他们的表达能力呢都是冇咁好嘅，甚至有啲係表達唔到嘅，特別係譬如中度至嚴重程度嘅智障朋友咧，佢唔識去表達自己嘅，咁但佢呢個感覺佢唔舒服或者唔中意係有嘅喎，咁佢又唔能夠用口講，又唔識表達自己，會出現咩情況咧？好多時就會出現一啲咧情緒同埋行為嘅表現啦，有啲較為即係極端啲嘅咧，可能佢咪覺得好猛整咯，我唔肯食飯咯，佢或者係覺得。再猛陣啲覺得點解唔係平時照顧開嗰個姐姐㗎？我嗰個導師㗎，可能佢咪對新嚟嗰個導師咧係表示到有甚至有敵意咯，或者係唔肯聽佢嘅指示啊，或者安慰咯。咁甚至有啲可能嚴重嘅，可能會即係有陣時會用一啲較為肢體上邊嘅表達啊，或者我發開你啊之類都有嘅。咁呢個就係智障朋友遇到嘅困難咯，因為。佢適應唔到，佢又表達唔到，佢又咁變咗佢好猛，但係佢咁啊變咗出現咗情緒啊行為上面嘅問題，呢個令到亦都照顧嘅職員係辛苦咗咯。所以其實唔係淨係院友嘅問題嘅，其實職員都係好辛苦嘅，佢哋搬遷好辛苦，去到新嘅環境，佢自己都要適應，但係佢又要去安頓啲院友，亦都可能如果佢係唔係照顧開嗰啲院友嘅。更加佢又要多一樣適應，即其實係依成個流程咧，其實一定要好小心處理。如果唔係咧，就會好多即係唔係咁開心嘅情況會出現嘅。 我相信咧，即係等於我哋突然間你間屋住緊嘅。我哋一般人突然之間話：，我哋兩個月後或者一個月後，我哋要搬嘅啦。哇，可能都拿手唔成勢嘅係嘛？即係我諗，我哋都啲時間去沉澱。點啦？我哋執緊啲乜？有邊啲嗰啲唔好理住啦。咁你會建議，如果我哋係做一個照顧者， 即係爸爸媽媽或者佢哋嘅照顧者點樣逐步安排？例如一般就係預早話俾佢聽啦，但係好似你所講，你話俾佢聽，可能佢都未識去分析嘅。咁你會點樣去提醒照顧者咧？去一步一步去慢慢去令到嗰個被照顧者去接受咧？有啲咩方法啊？ 其實咧，就我哋都係一定係一樣嘢啦。就係其實我哋係要即係。唔好諗住講一次兩次佢會明白，你講多即係要喺唔同嘅機會，特別喺佢較為心情好啲啊，或者係佢嗰個情緒係穩定嘅情況咧，其實係同佢要講俾佢聽，同埋逐步講俾佢聽，唔好一次過講嗱，聽日咧你就要去邊度邊度，跟住你要點點點，你要跟住點，千祈唔好咁樣。其實我哋作為照顧者咧，我哋都要係講咧。是要將我哋要講嘅嘢咧，分成一啲唔同嘅片段，就佢同平時我哋同佢接觸，知道佢邊度最了解嘅方法咧，同佢去解釋。啊，當然頭先講得好啱嘅，佢哋未必係明白曬嘅，但係有樣嘢絕對嘅，就係佢哋係明嘅，起碼會明一部分嘅。咁你可能將一啲雷同嘅情況，譬如以往佢試過係佢暫時可能去七七朋友度一齊度假，去咗一個。度假型咁可能你用一个咁嘅举例啊，今次咧我哋可能要去一笪地方住几日噶、哦， 氹下佢啦，要 氹下佢。咁同埋，但当然咧，除咗照顾者之外，其实咧都系要好辛苦，即系嗰啲职员们咧，其实佢哋因为佢哋最能够讲到人上嘅程序，咁佢哋亦都好知道佢哋咩时间讲系最好嘅。咁佢哋咧，其实又我相信佢一定会喺呢方面要做多一啲。功夫噶啦，可能系要个别讲下，要集体讲下，同埋或者甚至系有一啲较为叻啲嘅，咁佢哋大家之间嘅语言沟通咧，有啲地方系佢哋会叻啲嘅，沟通得嚟，咁就叫佢讲，你话声俾阿强仔听，我哋嚟紧要搬屋咁样，咁咧呢个用唔同嘅方法，将啲需要嘅资料咧，重复讲，同埋系。少少咁講，咁樣咧，佢哋多多少少會明嘅，或者佢明唔曬都好咯，都大致上明白。或者譬如佢好中意朋友仔嘅，咪話嗱，我哋如果一齊去嘅喎，你唔使擔心喎，咁樣，咁佢就會安全啲咯，覺得，咁就希望減少佢哋個。即系情绪行为嘅反弹啦。 阿黄生，我想请教一下咧。我同意你讲啊，即系嗰个照顾者系，如果真系能够留翻佢喺度继续照顾呢班院友最好啦。咁据你所知，耀能协会方面会唔会都承诺去尽量去，就算搬咗去新嘅会址咧，都系揾翻同一班嘅员工去照顾呢一班院友咧。咁但系即系真系，如果真系去到好远，咁可能啲员工自己未必想去咁远翻工，系咪啊？ 嗱，依個咧暫時我冇一個確實嘅消息，因為我哋都問過一部分係喺照十耀能盛康園服務嘅家長嘅，咁佢哋都話暫時佢哋未收到最後嘅消息，就話聽聞話好似下個星期都會有多一啲消息，咁我哋希望即係但係其實喺依個階段咧，家長都有啲十五十六，但係唯一就只可以表達，我哋好希望咧即係。各方嘅朋友咧都理解智障朋友個困難啦，咁我哋希望佢哋真係可以盡量去做到係佢哋唔好分散佢哋啦，盡量維持翻佢哋日常照顧開佢嘅人啦，同埋係盡量維持翻嗰個日常嘅即係照舊嘅程序啦，因為咁佢哋只係需要適應個新嘅環境咧，咁即係相對容易啲嘛，咁希望呢方面喺各方面嘅即係幫手努力底下。可以咁啦，即係去做啦。咁我相信職員都會有呢個諗法嘅。不過你話會唔會我因為太遠去，咁我諗住嗰一般做開啲服務嘅職員呢都係有一個愛心同耐性嘅。咁只要嗰個情況亦都唔係永久嘅，即係話一段時間嘅。咁我相信應該大部分嘅職員我哋覺得未必會出現頭先講個情況啦。 嗱，咁我哋自由風呢都有向耀能協會啦。社署同埋建築署查詢過嘅，咁啊，耀能協會就話咧，喺今年五月開始就係發現大樓裏邊咧部分牆身出現批檔剝落嘅情況，咁已經即時通知咗社署同埋建築署咧，就派人去大樓度視察。 咁而建築署同埋社署綜合都有回覆嘅，就話初步估計咧，局部沉降係因應地底出現咗水土流失嘅情況而導致。咁一般可以透過灌漿同埋其他修復工程去處理嘅咁樣。咁我哋跟住都有問嘅，問建築署同埋社署會唔會係將啲院友就會遷去烏溪沙樟木頭長者度假中心咧？咁樣，咁佢哋嘅書面回覆咧就係話，社署耀能同埋建築署咧經商討之後，社署咧就會全力協助耀能安排院舍嘅住客咧暫時遷去其他合適嘅處所，同埋咧會就後續發展同埋相應安排咧同耀能緊密溝通嘅咁。咁至於耀能協會都有回覆嘅，就話咧暫遷安排會發信通知家長，邀請佢哋出席簡介會講解有關情況。咁即係同阿黃主席你講啱啦，就係其實佢哋仲安排緊，咁就未安排，未有正式嘅簡介會嘅確實嘅時間嗬。咁所以其實都有冇家長其實佢最關心係啲乜嘢咧？即係佢係搭車啊，定係佢最關心啲乜嘢？ 最關心咧就係話最擔心就係佢哋分散佢哋。譬如可能分散到啲住友，我呢度有十個八個，嗰度有十個八個咁樣。咁佢哋其實最擔心就係依樣嘢，佢哋最希望就係大家平時生活嗰堆最低限度嘅平時，大家一齊生活嗰堆或者接受訓練嗰個部分嘅智障朋友咧，係盡可能將佢哋仍然維持翻嗰一個群組。咁樣將嗰個影響減到最低。咁如果你話要分散曬佢哋去，我頭先聽完咁講咧，我係有少少即係擔心嘅。咁如果話分散佢哋唔同嘅，唔係集中嘅咧，咁第一變咗去照顧嘅人手咧，又未必能夠翻翻去原本話照顧開佢嗰啲人噶咯喎。 佢而家就冇話會分散，佢淨係話會揾合適嘅處所啫。咁當然就， 如果我哋希望佢係即係咁樣做就最好 啦。係一個地方係嘛，咁就至少佢哋唔使啲院友由頭適應過係嘛。 冇錯啦， 相信佢哋都會聽嘅。 我哋最希望就係咁樣。 係啦，多謝你嘅分享啦，唔該曬。咁啊，黃偉雄咧就係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主席嘅。咁我哋聽日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多謝曬。